繁华山遁入空门，折煞了世人。梦偏冷，辗转一生，情债有几本？如你默认，生死孤单，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，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？从日本一盏盏灯，惊大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一世转身，等酒香醇，等你弹一曲古筝。月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不听闻你始终一个人。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，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，成长木笛声留在那座夜中，缘分落地上的是我们。听青春迎来笑声，羡煞许多人，那时的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，烟花一冷，人生一分，而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，千年后泪湿琴声，还有谁在等？而情是岂能不真，为输若扬尘，如你在问前世过门，愿这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。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始终一个人，断断的城门，盘踞着老树根，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，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北京时间11:00。